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music radio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这两天北京的天气都格外格外的漂亮，此刻条件允许的话，抬头看一看蓝天白云，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要出发喽，感受现在夏日的美好吧。 我看见海水倒流进天空，变成雨落下。我梦见夏天树荫下发芽，对沙滩说话。Goodbye mom， 我的吉他，哦，它也在等我出发。暂时忘掉谁，和陌生海鸥做一会儿朋友，跟潮汐张嘴。一张嘴， 花花华晨宇的夏之旅格外符合夏天的那种气氛，有一丢丢的燥热，有一丢丢青春的感觉，包括这个编曲和演唱。 OK， 看着这样的蓝天白云，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又要出发了。各位好，我是泽华。这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去的是柬埔寨，感受柬埔寨的美食之旅。在前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去感受到了很多当地特色的美食，以及在柬埔寨其实也可以吃到非常多其他国家的美食，比如说昨天吃到的墨西哥菜、法式大餐。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开启美味之旅。首先我们要去造访的叫做 Sister Street，每一个路过这间咖啡馆的人呢，都无法抗拒那条洋溢着小资风情感觉的一条小路。 包括来到这个咖啡馆之后，你会发现无论是咖啡馆外面还是咖啡馆本身的设计，都会让你觉得耳目一新。这是一家临河的咖啡馆，四周的气氛呢是比较宁静的，很适合夏日的午后。小木桌和盆栽会让你看到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有的时候看到绿色的时候，心情会格外的也变得绿色，变得开心。精致的小摆设看得出餐厅主人的用心布置，仿佛是在喧闹的城市当中找到了片刻可以让自己的心变得安静的地方。当然来到咖啡馆，除了可以点咖啡之外，这里还会有一些他们特色的美食。什么样的美食呢？虽然没有去到巴黎，但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在这家咖啡店里，还是可以听到好听的歌曲，比如这一首侯湘婷的《一起去巴黎》。 昨天我们决定，明年我们要一起去巴黎，要先一起不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是谁知道明天的你我知道。 陈绮贞的歌遇上侯湘婷的声音，感觉呢瞬间变得是一个清爽的少女在演唱一首她自以为比较甜蜜的这样的一个情歌，但是确实这样的歌曲能够把这样的甜蜜的气氛包括那种小清新的感觉传递给我们。很喜欢当中的一句歌词，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一起去，这也算是一种比较淡淡的但是会觉得很温馨的一种浪漫的表达吧。刚才我们来到了 Sister Street Bar， 这是一家咖啡馆，午后的时候呢各位可以点上一壶薄荷茶，然后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薄荷茶的茶杯外面套着的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穿着一件很可爱的小毛衣，这个小毛衣呢也是店里的老板自己手工来织出来的。当你看到一个茶壶本身穿着一个小毛衣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有趣，女生呢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这个时候旁边呢还配有一小块免费赠送的小曲奇，当然也是他们当天手工做出来的，轻易的就会把你的心瞬间的先给俘虏到了。除了咖啡饮品，在这家店当中呢还会有各式的汉堡、沙拉、甜品等轻食呢都是可以随便的吃到的，而且价格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小贵，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的朋友不远万里赶到这里来品尝一下这里的咖啡店的美食啊，这里的咖啡包括这里的服务和这里的一切装潢。很多人说来到这家咖啡馆不光是贪图那些轻食饮品的滋味，而是喜欢这里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放松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说到放松，音乐当然可以带给我们最大的放松，还是那句话，这么难得的蓝天白云，抬头看一看，听一听老狼的歌声，心情会变得很好吧。 终于飞上天，真正的一只飞鸟，急速向前，穿行在云间，看那天边最后一线，黑白相间。都不应该去计较，聚聚散散，我停在路中间，前后左右我偷偷看看，所谓的改变，那一去不回的昨天，所有刻骨铭心的画面，就这样把我紧紧追，啦啦啦啦啦啦啦，他抓住我的翅膀，用尽了最后一丝的力量，可他却抓不住鸟儿的幻想。 向前，穿行在云间，看了天边最后一线，黑白相间，终于飞上天，战争的一只飞鸟，急速向前。 整首歌都特别有意思，特别是到最后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老狼在跟一个小女生一起来合作这首《鸟儿的幻想》。 OK， 我们都希望能够像鸟儿一样可以自由的翱翔，但是自由和翱翔这两个词谈何容易啊，特别是想要一起做到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最后一段两个一个大人一个小孩的合唱，我在猜想啊，或许呢是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幻想，都会想要自由，都会想要尽情的去展翅高飞。但是呢，好像随着我们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你会发现这样的想法越来越不切实际。然后有些朋友呢，可能就会把自己的心给锁起来了，后来呢，连心都不能自由的翱翔。在这首作品当中，希望大家都可以让自己的心至少解放出来，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心可以去幻想，心可以去翱翔。这首《鸟儿的幻想》呢，也是收录在老狼2007年的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如果说我们刚才去到的这个 Sister Street Bar 这家咖啡馆当中呢，更适合女生去，因为这里非常非常的文艺，非常的浪漫，拍照片呢可以很作。或者说更适合情侣去的话，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那是纯粹女生朋友们，你们约会如果来到了仙丽一定要去体验的地方。想象一下，在一家精致的蛋糕店当中，你可以吃一吃甜品，和你的闺蜜好好的聊聊天，像电影当中所营造出来的贵妇般的浅谈浅笑，当然可以，也可以像学生般嘻嘻哈哈叽叽喳喳的在这里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说到甜点，这里呢有各式各样的翻糖纸杯蛋糕，哎，每一款蛋糕的样子都还挺别致的，当然口味呢也是完全不同的，单个买蛋糕的价格呢会比较实惠，如果买两个四个六个还会有优惠套餐，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一个下午，你和你的好闺蜜难得的独处的时光，说一说你们女孩子之间的心里话悄悄话。过一段好像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不会过的生活，感受别样生活，来听一听曹芳她的别样生活是怎样的呢。 想起雨来心有些乱，电话也响，该怎么办，人都走了吧，空间空的，心凉凉的，又何必呢，刮起风了，脚步一乱，电话也挂断，被子翻了，心摔碎了，起起落落，有每一种别样的生活，看似遥远，就在身边，看似遥远，就在身边，在左边。身体呀，是飘着的。 有逻辑，也很快乐，忘了算了，想起再说。看似遥远，就在身边，看似遥远，就在身边，在左边。 有点可惜的是，今天的北京气温还是有一点高的，不然的话可以把车窗拉下来，感受一下微风拂过脸颊的那种浪漫，再配上刚才我们听到的曹芳自己作词作曲的《别样生活》，感受这种巴塞诺瓦带给你的那种惬意、那种放松和那种绝对的舒适。这一度的风景，你会觉得即便是去工作的路上，即便去玩的路上，或者是去谈客户的路上，都会觉得好像此刻的心情是很不错的。刚才听到的是曹芳的《别样生活》。好像在外旅行久了，我们的味蕾呢，或多或少的都会不争气的思念起家乡菜，思念起家乡的味道。来到暹粒，来到柬埔寨，当然一样，我们可以去帝皇殿来吃一吃这里的中国菜。这里主打的呢是粤式点心。帝皇殿的老板呢是华裔，所以他的英文啊、中文啊、广东话都讲得非常非常的好。来到这里，首先熟悉的语言会让你觉得好亲切啊。点菜的时候呢，也会觉得特别的温暖，特别是他推荐他们家主打的菜系的时候，那一段的交流是只有你在旅行过程当中碰到非常熟悉的人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的那种别样的近距离。当然这家店的装修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的，古色古香的中国风的装修风格，显得呢既有气势又不失喜庆的感觉。这里主打的有豉汁蒸凤爪、蟹子鲜虾烧麦王、蟹肉香魂饺、上海小笼包，还有这个蜜味叉烧包等等等等啊。11:24，现在呢距离吃午饭的时间还有那么一点点，想到这里都会觉得肚子忍不住的饿了起来。好了，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碰到熟悉的人事物，这个 connection 是非常别致的。 connection 也是一首新作，来自于 One Republic。 Waves get lost in the ocean. 7 billion swimmers, man, I'm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Hit up a flare, I need love and devotion. Trade it for some faces that I'll never know. Notion. Maybe I should try to find the old me. Take me to the places and the people that know me. Trying to disconnect, thinking maybe you could show me. There's so many people here, then why am I so lonely? Good friends, hard to find, let's face it. Buy the perfect home when there's a flood in the basement. Made a couple dollars, now and I ain't trying to chase it. Kids from Oklahoma, man, we don't waste it. I'm just trying to paint the picture for me. Something I could give a damn about in maybe 40 years. And I've been ready and willing and able to edit the story. Cause there's so many people here to be so damn lonely.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是为我们所熟知的爱情故事。7月18号到22号，作曲家古诺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世界著名歌剧导演斯特法诺·波达把这段赚人热泪的爱情故事搬上歌剧舞台，并通过独特的舞台设计让它变成充满哲学意味的时尚大秀。不少乐迷都熟悉作曲家古诺的《圣母颂》，在歌剧方面，《罗密欧与朱丽叶》则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古诺用优美的旋律和丰富的戏剧性凸显剧中爱恨交织。与原作中的两大家族和解的结局不同，古诺与脚本作家用歌剧的独特方式将恋人间的生死离别诠释得极为感人。另外，该版歌剧的舞台充满设计感，一个纯白的空间，舞台上有弧形的线，正中间有一个由近及远的台阶通道，螺旋状向舞台深处延伸。斯特法诺·波达介绍，从上往下看，它还有点像道家的符号。在这版歌剧中加入了很多玄妙的设计。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呢，我们继续开启柬埔寨美食之旅。吃美食，听什么音乐很重要。比如说，此刻听着这个音乐，吃着三个人的晚餐，感觉如何？ 越过落地玻璃窗，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等着白色的烟雾，没有人说抱歉，也没有人哭，沉默怎么能说明一切？等待怎么能没有终点？未来怎么能不管从前？真心怎能说变就变？爱情怎么能容许介入？心酸怎么？ 这样的好天气很适合听这样的可以让自己的心理节奏放慢的好听的歌曲，三个人的晚餐。其实这首歌曲呢，最早是91年的时候黄韵玲自己作曲并演唱的一首经典的作品，一直到20年之后在2011年的时候，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来自于王若琳，也是在自己的翻唱专辑 The Things We Do For Love 当中翻唱的这首三个人的晚餐。王若琳别致的嗓音再加上她特色的演绎，已经跟原曲的风格极其不相似了，他很容易把别人的作品唱出自己的调调。 OK， 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38分，让我们继续出发。今天呢，我们继续的会到柬埔寨感受美食之旅。如果你是一位素食爱好者，又或者是你在暹粒的旅行过程当中想要换一换口味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光临的这家餐厅叫做 Banlan Vegetarian 餐厅。既然是素食餐厅，这个餐厅主打的呢就是有机和纯天然，瓜果蔬菜都是在自家农场栽种，或者是由附近的有机农场运送到店里的。炎热的暹粒午后，或许跟北京今天的气温差不多吧，也是这样的一种炎热的状态。我们可以坐在葱葱郁郁的院子当中悠闲的就餐，感受偶尔的一阵微风吹过，内心呢仿佛也会泛起悠然自得的那种快乐的感觉。然后你再喝上一杯鲜榨的果汁，瞬间会觉得哇，暑气包括身体当中那种热气全部都消散了。极其注重环保的店主呢，连吸管都是采用不锈钢制作出来的。至于菜品到底都有哪些，开胃菜主菜都是什么，先听一听歌，先喝一喝果汁，放慢节奏再慢慢品尝。 一个房间摆着他的照片，你的阳台枯萎的盆栽，你爱听的音乐说着恋人的一切，你拉开了窗帘把我放在画里面，我的房间我和你的照片，是两三天还是很久以前，吉他生锈的弦声音慢慢的改变，爱情的细节不断的重复着一遍一遍，你轻轻翻开我的世界，唤醒我的睡眠，你悄悄离开我的视线，其实我都看见，偷偷翻开我的世界，变成我的花园，你悄悄离开熟悉的一切，我却不曾改变，走进错乱的空间，你的黑夜是我的白天，偶尔见一面看你笑容里的甜，你越走越遥远，我早已经知道不该留恋，你偷偷翻开我的世界，变成我的花园，你悄悄离开熟悉的一切，我却不曾改变，唤醒我的睡眠，你悄悄离开我的视线， 其实我都看见。你偷偷翻开我的世界，变成我的花园。你悄悄地实现，其实我都看见。你偷偷翻开我的世界，变成我的花园。你悄悄离开熟悉的一切，我却不曾改变。 特别喜欢这块编曲的那个地方，心微微一颤的感觉。林二问演唱的 Do You Love Me， 就像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听到的一样，他的演唱既轻盈然后又迷幻，还有那种小 sexy 的感觉。整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这首作品来自于卢凯彤作曲，而编曲方面呢是来自于李荣浩和荒井十一共同担任编曲。林二问演唱的 Do You Love Me， 有些问题呢自己心里能够 get 到就好了，不一定非要问得出来嘛。 Do you love me， 你到底想知道的答案是你想知道的，还是希望从他嘴里听到的那位那样一个真实的答案？有一些真实呢我们到底是不是可以接受得了？好吧， Do you love me。 接下来呢我们在吃的这家餐厅，在旅行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餐厅呢是需要提前定位的，如果你没有提前定位，到了以后他会说，先生小姐不好意思，您没有定位的话今天您不能品尝。 那个心情可能会有一些扫兴，可能会有些沮丧，没关系，你可以这个当下然后立马预定，明天再来品尝。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去吃的哈文餐厅，这家餐厅呢是由几个瑞士人开办的非盈利的慈善机构，主要呢也是为柬埔寨当地的一些年轻人提供培训、教育和生活保障，需要提前一天定位就可以了。餐厅呢会分为室外花园就餐区以及红色为主调的室内就餐区，环境呢是那种简约舒适的状态，每张桌子上都会摆放一张以 Heaven 餐厅的理念图做成的桌垫。菜单上的菜式选择呢也是非常丰富的，无论你是想吃到高棉菜还是国际菜，出品的味道呢都会令你满意，绝对会不虚此行。 One Direction 当中的成员 Liam Payne 离队之后呢开始带来了自己很多的单曲，比如说曾经的一首 Get Low、 Strip Let Down 都是让很多人为之惊艳。当然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呢也是他的新作之一，什么样的风格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 Liam PayneShape poppin' man, Leon Payne, my G. It's simple, you diplo, your hips roll, you do the calypso. An intro is all that I need, oh yeah. Y empiezo primero, tú sabes lo que me refiero. De cero, sabes que estoy pa' ti. Oh.The baseline in real life, don't wanna know first time. Cause great minds, they think just the same. Hey, yeah, shift like a rhino, a model or some kind of bottle. We'll pour up, cause I wanna taste the taste. Oh.De química y el party perdemos. Olvida la crítica si nos entendemos. Que tú crees en tu mente, no me damos. Señorita, ¿qué necesita? Sería mucho mejor si participa. No si de lejos, no, mejor cerquita. Yo voy a hacerte todo lo que me permita. Y sabes que lo que te pones te queda bien. Y me cae mucho mejor que un billete. Can we get Liam Payne 的一首新作 Familia。 时间来到了11:55，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好天气，看着蓝天白云，希望各位今天的心情都一切非常好。好了，我是泽华，明天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了。最后一首作品来自于吴亦凡的《天地》，拜拜。每个夜晚在我座家里。